咁啊，第三节咧吓，咁啊，其实都唔知应唔应该讲嘅，有啲好似唔系好够胆讲。不过我啊，自细个个都话我胆生毛啊，胆大包天啊，其实我就个胆生石都唔系啊。而家我个胆系咩咧？生息肉啊！早好多年前咧，就俾佢照到我有四粒，第二年就话我廿几粒，跟住又数唔到有几多粒息肉喎。咁佢话你到底顶唔顺咧，就唯有割嘅啫。咁讲下又十几年咯，又唔使割住，即系仲有胆。咁啊，讲埋呢单嘢啦，因为仲有胆嘅啫。咁啊，有个司机咁啊，同台嗌机嘅，咁啊忽然冇做咯，唔揸车咯。咁啊，见到佢，诶，去边啊？车都唔揸，诶，转行啦，揸车都唔又受气又剩啫。咁我哋做咩啊？诶，唔好问啦，我哋做人好低调噶啦。咁啦，捧下场啦。我有间 disco， 梗唔系佢开噶啦，有间 disco。咁我又包咗几张台嘅，我唔明咩叫包咗几张台啊？其实个简好简单嘅意思就系咩咧？ 呢几张台就我买嘢。 系啦，我做生意嘅，呢几张台嘅客就系我嘅，我啲客嚟到咧就坐呢几张台噶啦。啲有冇人客嚟我都俾钱嘅，即系可能有最低消费嘅个台嘅场主吓。咁啊喺嗰阵时去嗰间叫咩咧？个哎呀死啦，唔知讲唔讲得，应该执咗啦，冇 disco 噶啦，而家系咪啊？叫 Bidao 啊！ 就系执咗好耐， 咁我哋上到我都未人去过大陆嗰啲 disco 噶，吓香港就好耐之前铜锣湾轻跳油尖舞咁样笃手指嗰阵时咧就去过下嘅啫，咁啊上到大陆啊银声银细嘅人几过瘾啦，系咪咁啊？人跳我又跳啦吓，原来佢喺度做咩嘅咧？喺度卖揈头丸，咁我哋咧就。班中港司机咧就唔知啊，个个就擦下擦下，唔系氹氹擦啊，大佬系擦下擦下，人哋喺度卖揈头丸，你走去做乜嘢啊？捧场，即系佢惊啲台冇人坐咧，就唔好睇。咁啊，我哋呢班擦下擦下嘅咧，就个个走去饮啤酒啊，成个样喂，唔系请你，喂自己俾钱嘅，因为我俾钱嚟捧你场，你喺度卖揈头丸。咁啊，跟住等人哋嗰个场嗰、那个啊 B 打澳个老细，诶、哎，佢啲台有人嚟嘅。是咪啊？即要做旺自己，佢要做旺自己，我 系 有客嚟嘅。 系啊，唔系你包张台咁简单，你包台长期丢空人哋都唔好睇，你要有客嚟。 系啊，咁啊，咁你卖定头烟，咪卖定头烟咯。我咪唔关我事咯，我又睇唔到你卖定头烟啊。咁佢都年纪仲大过我噶，嗰阵时我四廿零，佢都大过我噶。咁佢又介绍俾我食。呢、这个我大佬嗱，我唔知咩大佬啊，年纪后生过佢噶，就更加后生过我。诶、哎，我大佬乜乜哥咁啊，哦，咁啊，大家握下手啦，咁啊，说话都唔讲多两句噶啦，即系保持距离好啲，即系同人哋嘅大佬啊。但系我啊真系唔单止见多识讲喎，呢啲人我就喺香港见不少喎。你有咩理由因为 disco 咧吓咁佢啊？喺圆台中间咧就整眼蜡烛灯咁啊，蜡烛灯有个灯罩，佢就喺个灯罩食白粉喺度啜，佢一啜我就屌啦，我真系屌啊！但我咪屌佢咯，我屌我哋个司机，我有冇搞错呢个咩大佬嚟噶？喺度食喺度屙，点搵食啊？唉，唔好咁，唔好咁怒气，唔好咁怒气，我哋好低调啊，好低调啊！咁去完嗰次。咁以后冇啦，佢再嗌我同佢讲喺香港买呢啲嘢，你就坐监嘅啫，系咪啊？喺大陆买呢啲嘢，啲枪系指住你个云精噶，老友。 诶，个个都以为自己顶得住噶嘛？ 佢又同我讲：，诶，我哋低调行事，冇嘢嘅咁啊。咁啊，后屘啊，冇来冇往啦，唔理人哋咁啊。中港司机嗌机又嗌唔到，我哋喺嗰啲茶档饮茶又见佢唔到嘅系嘛？咁啊，卒之早唔知几多年前咧，咁喺元朗见到佢啊，我话你好嘢啦，我仲见到你。咁而家点啊？冇做啦。我话你真系好彩。诶、欸，佢又系嗰句说话，我哋低调啊嘛， 啊、我就認為佢好彩嘅啫，因為喺大陸咧，真係幾時你以為你好彩，你就唔知幾時死啊！佢又好彩，不如呢啲好彩留翻嚟中六合彩，就唔係我嚟買呢啲嘢。你 我運行，我有個識有個老識得個老友，現揸泥頭車，啱啱即係講緊廿幾年現揸泥頭車，識佢咁啊，俾我知我上咗路之後，跟住佢上路。上咗路之后咧，佢就跑短途，就专做深圳， 即系武吉啊咁嘅地方， 冇错，冇错啦，近近地啦咁样。啊，一日走两只柜咁啊，都几好捞嘅，咁啊成日都见到佢，细细粒，咁啊青靓白净，即系睇落斯斯文文咁。咁咧就有一段时间，咁啊见佢唔到，跟住有次咧我就我冇揸啦，咁喺皇城广场咁啊，行天桥过嚟皇宫欧皇过关啦，喺皇巴见到佢，见到人面灰晒，即系揸车咧，佢有神冇，即系喺皇巴度有神冇，嗰时未有客车，讲嘢咧冇办法集中到精神同你讲，咁诶同佢打招呼啦，咁阿华仔点啊点啊点啊咁，咁啊吹几句，但系咧个人讲嘢语无伦次，语无伦次咁诶。分开咗咧，跟住喺皇城广场冇几耐，又喺皇城广场尖东见到佢，咁啊日光日白，比较精神啲。咁啊走埋出几个喂呢轮点啊？深圳即系做直出单都冇做啊咁，咁啊话冇做好耐啦。揸份车，我唔系、啊，我听你讲日都做跑两只噶，屌你有咩七除八旧三皮零嘢一定有啊，吓咁都几好啊，吓紧紧地又唔似我哋呢啲啊，系咁踩住一路望住个鼻哥直佢就得噶啦，吓、有咩出息啊？三万零蚊，吓、我而家有几个场，咁咧讲来讲去又系卡拉 OK， 佢包咗几间房， 好啊， 咁咧就卖 K 粉， 嗯。 吓，咁自己又索，即系买得索得啦吓，所以见到佢面都灰。咁、有一次咧就，讲喺，嗰间叫好近，即系比较凹凸啲，就喺港银大厦，即系港银大隔篱，就对面就黄御苑，啊，港银大厦。港人大楼上咧，嗰阵时系一间酒店嚟嘅，咁又有写字楼出租，咁啊下低咧就有间酒楼，跟住再上一层咧就系卡拉 OK， 再上一层层咧就系嗰个叫做桑拿，系咁嘅，而家都系咁噶，而家都系咁嘅。好啦，叫你去玩，话生日，去一去到一坐低，哇，成条龙啊！ 咁啊， 系啊，咁啊，一路摆喺度，咁啊，成班轮流喺度索，诶，饮杯嘢，唔好意思，我先行先，因为咧我自己咧就烟都唔食啊，咁啊，由细到大都唔食烟噶啦，见到呢啲我觉得好怕，即系咧我好怕一个人冇理智，咁我见过你，哇，真系面都灰，咁好啦，咁啊，冇见一轮，冇见一轮，咁啊，已经系冇。 冇联络， 冇联络。我自己本身亦都冇做中港车，翻嚟揸泥头车，咁咧就即系冇见有七八年噶啦。咁过关见翻有个即系嗰阵时嘅师兄弟，即系揸泥头车好耐之前揸嘅师兄弟。咁啊，又系黄光国倾开偈，讲开阿华仔唔喺度咯，我咩唔喺度？死咗啦！我咩时候唔系俾人哋拉咗打靶系嘛？咁讲，其实佢嗰个话，即系嗰个老友都知道，佢唔系索呢啲死咗。佢话佢好大人，咁我都问你啦。我话冇开名嘅费事，而家都仲喺度，佢都索嘅嗰阵时啊，见过真系真真正。我话咩事啊？咁高兴嘅索到咁样，佢慢慢嚟。啊！咁人哋帮衬喺度开餐，佢又索埋一份。话一万有几多人嚟？你话一万有几多人嚟啊？ 嗯， 你走完呢班隔离房又嚟帮衬你噶嘛？咁、又摆条喺度，跟住又嚟。佢冇一万嘅清醒。 哦， 我咁样就冇咗啦。 嗯， 咁啊真系情愿搵三万零蚊做直出单啦，系咪先？ 哦，唔系噶，佢呢啲叫咩咧？入厕所点灯啊？ 找屎 啊！找屎啊！逢系我哋捞咗几十年人咧，有一种人就完全就唔好接触， 少啲见面，就系、是、吸毒。虽然有啲网友咧，我做第一日节目咧，佢就你话俾唔俾我睇嘅，话我似导游，咁冇办法啦，我由细到大都唔。 其实唔关冇关系嘅，有啲人话我点解成日唔洗面啊？因为我哋后面系绿幕嚟嘅，我哋已经用到呢啲绿幕系唔反光，咁呢眼两眼灯，呢、两眼灯直接射埋嚟。如果我哋个录音室够大咧，摆隔篱咧就好啲。佢呢个直射晒咧，呢啲绿幕会反射嗰啲绿色啊。 唔系、哦，你哋啲面色系好过我好多。我真系我啲期咧，唔知做乜鬼嘢，长期瞓唔到觉。佢今日做节目，我先头我都讲啦，三廿九六都啦，哇，个人精神好曳，行路都脚步浮浮嘅。而家唔知做乜嘢、 哦。好啦，翻埋听日打风啦、星期日、星期一可以休息。 听日我仲好啲添，仲可以晏啲添。听日我系约咗去整车啊，三架啊约晒，咁啊唔使四点半起身，可以瞓到六点半起身都得，都系六点半啫，大佬。 系啦，冇错。今晚都唔知录到几点。 呢排、我啲精神好差，不过冇所谓噶吓，但我可以公开讲，任何情况都系讲，有两种人不能。接触老友嘅，第二种唔讲，讲第一种就系、是、食白粉吸毒嘅呢啲人一，只要佢一吸咗落去，乜嘢人性都冇晒。我哋僆仔已经识噶，佢每一日瞓醒觉就系、是、我今日点样搵到钱去俾我食得到白粉，今日我顶到人嘅啫， 啱 冇其他冇其他嘢。如果佢嗰个人生目标咧，唔系买白粉咧，佢做乜嘢都成功。佢每日可以，佢又冇做嘢喎，但佢每日可以谂到办法，令到搵到嗰啲钱。就算以前我哋嗰阵时啊，搵食几十蚊日食白粉，好犀利噶。我僆仔见到嗰阵时，几廿蚊日都，一人搵十零廿蚊嘅啫嘛。有嗰阵时做份工厂工啊，六百几蚊个月，唔好讲学师啦，即系工厂工啊，搵千零蚊个月，我做师傅啦。即系同阿 Peter 仔嗰阵时啊，我500蚊900蚊唔做啊，500蚊就保师。咁我500蚊年半保师，1300蚊啊！师傅同我讲，你师傅级嚟噶，我俾师傅价钱你，真系师傅价钱嚟嘅，1300蚊人工，你日日食50-60蚊白粉、啊，大佬系咪啊？几犀利啊！如果你用呢一个斗志食白粉嘅斗志去做边行，你都巴闭啦。系嘛？但系呢啲人咧就少啲接触，一见到佢，你食呢啲嘢噶，你拜拜走先。嗱、這個、呢个咧就同中港司机无关嘅，即系讲我见到嘅啫吓。第日有机会咧就讲我见到食白粉嗰啲人嗰啲嘢。 系啊，真系要讲。因为我有个小学同学，我点解好怕呢啲咧？我未中学毕业，未中学毕业，我呢个小学同学就死咗嗰阵时住尼木树，就死咗喺四楼转角。即系行楼梯三楼，我冇 lift 噶嘛，四楼转角三楼嗰度，十零岁咁就食白粉死，姓罗嘅住七楼，所以我好怕，但系我自己亲眼见识得嘅好多中港车司机，个个都索，个个都嗨，佢唔系食白粉，索机揈头，即系当年系咁，系不停嗰阵时根本就好多都揈头唱，上到小永你都见到噶啦，啲歌成日俾粒揈头我，四周围都唱嘅粗口歌，全部都系嘅，吓、红霸晒成个广东省所有 disco 卡拉 OK。 你唔使讲啦，我嗰阵时啊带胎上大陆咧，即系都叫唔系走私啊，系走水货咋吓，带胎啊，佢叫咩啊？同你穿个马蹄啊，喺个整个胎架嗰度同你挂上去啫，唔系打胎啊，唔系拆开你啲碌装啲新胎啊，系吊一条一嚿水啊。咁啊头尾两自己装多个架内咧，咁啊一条喺中间，一条喺尾咧，咁啊两嚿水啦，系咪啊？快快脆搞上去啫嘛，咪走啦，系嘛？同你搞低嗰条僆仔，你见到佢坐喺度，学都学唔到，我相信我咁佢仲个头咁样个，食几瓶头烟，你去讲嘢咧？佢迟三秒先答你嘅， 系啊，个脑里面冇嘅， 吓佢迟三秒先答你个，望住你咧就好似望住第二度咁嘅，冇焦点嘅，啊，我话死仔啦，呢次扑街啦，呢个系咪冇得救啦？咁啊，后屘唔知佢点啦吓，我又整下整下，我就连胎都唔带嘅，我又唔系搵唔到食，搞啲嘢做乜嘢啊？ 系噶，呢个世界就系咁啊！呢次讲到呢度，下次翻嚟。